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27，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苏炳添中秋之夜笑傲百米大战拿下了个人首块全运会金牌；北京国企将在智能交通、科技、冬奥等领域推出200个以上新的应用场景；中秋节假期全国道路交通安全行驶平稳。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全运会的消息。在刚刚，十四运田径男子100米的决赛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从第五道出发的亚洲纪录的保持者中国飞人苏炳添跑出了9秒95的好成绩，击败了上届冠军谢震业等名将夺金，拿下了个人首枚全运会的金牌，并且创下了新的全运会纪录。在今天晚间全运会女子100米蛙泳的决赛当中，北京选手于静瑶以1分05秒63的成绩勇夺金牌。在男子举重61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北京队选手贾雄辉在抓举的比赛当中举起147公斤，超世界纪录达2公斤。第十四届全运会的拳击比赛今天在陕西榆林结束。从东京奥运会归来的河北队的常源、陕西队古红、上海队胡建关、新疆队的托合塔尔别克唐拉提汗，在当天的决赛当中均以5-0胜出，加上了此前夺冠的内蒙古队的李静和江苏队的陈大祥，中国拳击队征战东京奥运会的6名拳手在本届的全运会当中全都夺得了金牌。近日北京市国资委国有经济“十四五”发展规划出炉，市国资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围绕着全力服务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国企将依托土地、资本和产业等资源的优势，主动服务好3城1区的主平台建设，参与全市应用场景10-1000工程，在智能交通、科技冬奥、产业升级和城市管理等领域推出200个以上的新应用场景。此外，国有经济将会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的标杆企业，也大力推进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建设。第九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今天在国家大剧院开幕，京剧交响套曲《京城大运河》作为开幕曲目和观众们见面。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天池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那本届艺术节都包括了哪些活动和内容？线上线下都会上演哪些剧目？来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好的，第九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呢会在今天开幕，一直持续到10月15号。那么开幕演出呢是由北京交响乐团和北京京剧院联合演出的京剧交响套曲《京城大运河》。那么从演出的这个团体，大家可以看到它是第一次运用这个交响乐和京剧艺术相结合这样的一个舞台形式，立体的去展示京杭大运河北京段的历史遗迹和人文风貌。那么这是在这个艺术形式上一个比较大胆的探索。那么这届的京剧艺术节呢，也是跟这个以往的艺术节一样，会集中展示来自全国的多场这个大戏。那么全国27个省区市有41个表演团体将会带来23场大戏，4台折子戏专场，同时呢在线上也会有10台的这个展演剧目。那么这次的京剧节的入选的剧目当中啊，这个现代戏、新编历史剧以及整理改编传统戏，这3者是都同时存在的啊。那么比如说在这个现代戏当中，有这个母亲，还有梅兰芳蓄须记，红色特工等等这些红色题材的剧目。同时呢像这个邓稼先等这种立足真实人物去反映现代生活的现实题材的剧目。新编的历史剧呢包括像这个朱莲秀啊等等，还有整理改编的传统戏，比如说孙悟空、三界芭蕉扇、凤凰二乔等等。那么这些剧目呢也是会展现京剧的传统的特点，同时呢也体现它创新的艺术表现。